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98.2兆赫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。 我是程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程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哎，你还好吗？我是程毅，我在北京向你问好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我不喜欢异地恋，但我喜欢你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，你想要一个真实的拥抱，我就只能发给你一个表情。你想要我陪在你身边，我就只能拿着手机说想你。这就是异地恋，忧愁喜乐无从分享，欢笑落泪无法拥抱，不能一起逛街，不能随时和你说说话，不能亲吻，不能撒娇。可是我们却依然任性地相爱了，我们那么远却又那么近，因为你就在我心里，无可替代。可是如果可以，谁不想每天陪伴在一起？异地恋是那么苦，但是只因为那个人是你。那么这份坚定的爱便撑起了我所有的信念。我不怕远距离的恋爱，我只怕我不在你身边，你照顾不好自己，我担心你孤单。于是搜集好多段子，只想逗你开心。我担心你猜疑，独自去了我们曾经约会的地方，其实我哪儿都没去。我害怕你身边有另一个对你更好的人，远距离无法给你满满的安全感，有时候难免心酸委屈。于是手机从不敢离身，我们为了彼此都在默默忍受着一切，因为对方发的某一句暖心话，便有瞬间觉得幸福万分。我可以每天不漏的跟你说一句晚安和早安，我可以拍下喜欢的一朵花给你看看，阳光下的它是多么娇美。我可以买好了礼物寄过去给你，让你收到我满满的思念。我可以发短信告诉你，这个城市正在下雨变冷，你也要穿得暖暖的。可是有时候我就是想静静地看着你，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坐在我身边，笑我狼吞虎咽。散步的时候刚好可以牵着你的手 一起慢慢走。看到漂亮的风景时候，你就在这里与我一同分享。难过的时候，我的肩膀可以给你依靠。我想要的不过是你在我身边那种淡淡的美好的幸福，可是我们是连拥抱都是奢侈的异地恋。你说看到天空飘着一朵白色的云，便会想起我，在房间里看电影的时候也会想起我，快乐喜悦的时候会想起我，难过委屈累了倦了会想起我，一个人默默研究着星座运程，哪个星座更为般配，哪个星座可以走到最后。我的星座这周爱情运佳，你的星座会有些小坎坷，一遍遍地翻着我们的聊天记录，期待着下一次相聚的画面。我们隔着万水千山，你却说我们的心靠在一起。爱你从不怕异地，亲爱的，等熬过异地，我们就结婚吧。爱让我们战胜了时间和距离，一旦在一起，便是一辈子的陪伴。愿执子之手，走过余下生命的每一个春夏秋冬。愿陪你看一生风景里的细水长流。等熬过异地，我们就结婚吧。是要多幸运才能拥有一个陪同自己为爱牵手的爱人？是要多努力才可以找到一颗愿意为了爱煎熬的心？我们定不辜负彼此的约定和承诺，爱有天意，冥冥中将我和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等熬过异地，我们就结婚吧。最美的是无论过程如何心酸，终点爱的那个人依旧是你。让那些聊天记录也终于可以熬成枕边的喃喃耳语，电话里的早安晚安变成了脸颊轻轻的吻，一叠叠厚厚的车票终于变成你我共同的家。等熬过异地，我们就结婚吧。身边那么多人，也来不及远方的一个你，只因你是我的唯一，一生不变的爱。爱了便深爱，我相信走到最后的异地恋都是幸福的，因为长时间分离让我们倍加珍惜在一起的机会，这是一份最执着真诚的念想，让一时的辛苦终将换来加倍的幸福。晚安各位听众，我是程一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It's such a time to be, It's such a time to be alive. It's such a mysterySuch a mystery tonight. And only you know me like winter knows the rain. And only you know just how to make it all okay.Always love you more. than yesterday. And I love you more than you will ever know. How sweet this life, I'll never let you go. Nothing compares to holding on to you. I love you more, this I confess to you. 从 他是我一个认识十年的好朋友，身高1.7米，中分长发，一双像割了双眼皮的大眼睛挂在清瘦的小脸蛋上，家境富裕，读书那会儿班里喜欢他的男生差不多占了半数，一直到高中他都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追过他的人我们用十双手都数不过来。高三那年他恋爱了，有着大长腿和韩剧里男主角一样难以让人抗拒的魅力，他们可以说得上是门当户对的一对，身边的朋友都默默地关注着他们，希望大学毕业后用不了多久我们会收到他们寄来的红色炸弹。男生用了9个月的时间才把大C追到手，每天下午放学他就会守在学校门口等他，最开始大 C 并没有理会他，只是自顾自地走，然后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在一家他常去的餐厅吃饭，男生也不上前打扰，只是坐在隔壁桌吃着和他一样的套餐。吃完饭后大 C 走路回学校准备上晚自习，他就跟在后面2米的距离看着大 C 的背影默默地走着。到了下晚休，大 C 一样走出学校大门，总能看到男生期待地挤在拥堵的人潮中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只言片语，也许深情不及久伴，厚爱无需多言。在某个冬天的傍晚，他们再在同一家餐厅吃饭时，大 C 让男生坐过来和自己坐在一起，以后也在一起。班里好几对情侣在高考后陆陆续续的分手，分手的原因层出不穷，大 C 考上了武汉的大学，男生考上了广州的大学。大 C 为这异地的事儿有段时间愁眉苦脸，而男生在最后上报志愿的时候偷偷把大 C 的学校放在了志愿表的最前面。他们如愿以偿地过着属于他们的甜蜜生活。有一年寒假，我们大家约出来喝咖啡，大 C 那天约了好友打了一个下午的麻将，连晚饭都顾不上吃。男生当时在家乡一个离我们大概30多公里的地方，大 C 说想吃男生老家的糯米稀饭。半个小时之后，男生就用一个保温杯装着热气腾腾的糯米稀饭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时光会老，但他爱他依然。一转眼我们都快大学毕业，再见时也不同往昔。大 C 说他们分手了，因为他家破产了，他父母现在到处躲债，他居无定所的游离于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他不想拖累他，不想让他背着自己这个厚重的包袱。看以后吧，再过几年等一切都变好了，我们有机会或许还能在一起。大三有些疲惫地看着我说，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我不服地问，因为没有结果。那瞬间我无力反驳，没有结果的恋爱是否继续，看不到结果的爱情要不要开始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如果从来没有开始过，我们之间只能是留了太多的空白格，还说什么结果。大 C 突然被迫要去面临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困难，这个困境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，所以他选择分手，因为他害怕生活的现实会磨掉他们爱情最初的样子，担心自己的重担会让另一半的肩膀扛得生疼。但爱情有时候不仅只是锦上添花，还有雪中送炭，甚至是同甘共苦。最好的爱情不是我替你抵挡着世间的风风雨雨，而是我们相拥一起走过残风暴雪，

所有记忆，此生都注定无法平息了。你知道吗？九寨沟前两天也地震了。我在上海得知发生地震的那一刹那，扔下手中的碗筷，发了疯地往外跑，似乎一直跑一直跑，我就会跑到2008年5月11号那个地震前一天的晚上，那样我就可以把你从死神的手里抢回来，而我也将拥有一个更完满的人生。我跑了很久，直到跑不动了，站在黄浦江边，想起你9年前回汶川老家的前几天，也是站在这里，霓虹灯温柔地抚在你的脸上，你搂着我的胳膊，狡黠地承诺我说，下一次一定带你回家去见我爸妈。你食言了。我一个大男人37岁了，有房有车，事业有成，也老大不小了，却一直没有婚配。好多不痴情的客户都在打趣我，董哥，真不知道你在等什么，难不成在等七仙女下凡啊？身边的同事往往会示意摇头，不让话题再继续了。说实话，我以为我爱你没有那么深，我以为哭过痛过总要重新来过的，我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疗愈一切的，我以为3年的感情可能需要3年才会忘记的，我以为藏起你的所有痕迹就能代表你从来没有来过我的世界的。所以我前年就开始相亲，来之不拒，遇到对眼的就马上确定关系，准备彻底忘掉你，开始崭新的生活。可是我错了，跟别的女人吃饭时我总喜欢去川菜馆，逛街时我总挑 M 的尺码让她试，约会时我问也没有问就买了2张恐怖电影票，一袋甜甜圈，因为我记得你爱吃辣，爱吃小龙虾，辣的鼻子上都渗着一粒一粒晶莹的小汗珠。你身材娇小，穿 S 码有点紧， M 码略微宽松，你说不喜欢瘦舒服， M 码正好。你喜欢看恐怖片，害怕时大言不惭的求抱抱，然后猛吃甜的来缓解紧张的心情。是啊，你的一切我都如数家珍，铭心刻骨。于是在别人的眼里，我也了个走神不走心的罪名，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了你的故事，皆退避三舍。一来不想跟死去的人争永恒，二来我心不在焉的样子确实侮辱人。由他们去吧，也许我此生的姻缘早已随你一起烟消云散了。后来我遵从自己的内心，把你的照片摆在了床头，站着回忆过日子。我上班时假装你还在家里熟睡， 回家后假装你加班还没有回来，我把咱们租住的那个房子买了下来，晚上的时候我为你点亮一盏小夜灯，生怕你万一回来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一想到你那么爱干净，竟然被埋在肮脏的废墟之下，我就连你家的门牌号都找不到，心里就止不住的绞痛。一个活生生的大姑娘，怎么一转眼就成了遇难者名单上沉默的两个黑字，甚至连尸身都没有留下。其实我后来拜托救援队的表哥把我带去了现场，在蔓延的断垣残壁中，我徒手开始猛跑猛挖，十只手血淋淋的，可你一点心灵感应都不给我。表哥说已经过了黄金72小时，生命探测仪已经显示没有生命迹象了，你接受现实吧。我说好。也许我的童儿根本就没有死呢，你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变回七仙女呢。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看到了马航 MH370 上一名失踪乘客的妻子记录下的点滴，她用微博跟丈夫进行对话，近乎疯狂，丧失理智。她每天都在盼望丈夫能活着回来，一度瘦到36公斤，甚至靠打激素来增加食欲维持生命。在她的世界里，丈夫生死不明，自己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等她。我能理解她，面对跟爱人的生离死别，几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但我比她好一点，相信你已经去往了天堂。亲爱的童儿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不孤单吧？爸爸妈妈和弟弟都陪着你吧。你在凡间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放心吧，福利院的安安已经12岁了，前几年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了，偶尔他还会给我写信。你在楼下种的小白杨也已经枝繁叶茂了，你的闺蜜跟原来的男朋友分手了，嫁给了现在公司的同事，还有你曾经最爱的恋人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对不起，亲爱的宝贝儿，对不起，我最爱的人。家中的独子，父母对我期望深深，他们几番催促，苦苦相劝，白发横生。祖父病逝之前仍记挂着我的婚事，我在病床前答应过他们，在38岁之前一定圆了我的终身大事。她是我父亲战友的女儿，名叫思彤， 他的名字，我很惊奇，继而开始相信命运的诡异和玄秘。是什么样的巧合，让他与你之间冥冥中产生了这样的联系？他离异两年，人很善良，允许我的空间里有你的存在。有一次他看到我手机屏幕上咱俩的合影，非但没有责怪，竟然说太难得了。一个人对死去的女友都如此深情，恰恰说明了这个男人值得去爱。他还说一定要替你好好爱我。他的粉起到而行之，让我莫名的很感动。其实跟谁结婚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会承担起一个丈夫的职责，从此步入和另一个女人举案齐眉的生活。我会尊敬她，也许会爱她，也许不会爱她，但我不会再把她当作你，而是真正开始新的生活了。你会祝福我的，对吗？几十年后我们还会再见，今生未了的情缘，期待来生再续。今日的告别全当一种仪式，因为我深知此生虽不再入蜀地，你却已经在我心里获得了永生。汶川，再见。九寨沟，再见。成都，再见。四川，再见。最爱的你，再见了。爱你的懂。2017年8月10号。 如果没那么长的夜，此刻怎会这么痛？23秒32年，上一生失眠，眼角有鱼尾的图案，时间压弯了躯干，23秒32年，月中没有缘。被风吹乱的蜡烛，顶着火焰流泪哭。当我开启那一层图，就像经历没有见幸福，别再用冷漠对待麻木，我还有温度。如果没那么长的夜，此刻怎会这么痛？23秒32年，月中没有缘。被风吹乱的蜡烛，听着火焰流泪哭。当我 23秒，30年的我呼唤日出， 决定我心里的季节，为你有的纷乱和惨烈，多美的诗篇。最孤独的少年，露出最幸福的欢颜，坚持要用一生的体贴，说一份感谢。火焰烧起了冷冽，分身打造温暖的世界，听你许的愿，帮你去实现，生生不息，挚爱不灭。我是蓝天驱散了云烟，只留晴空吞染了风雪，让你闻花香，为你扫落叶，生生不息，永远更永远。轻声呵护你入眠，你想飞我安静不埋怨，淡出你视线。爱无需在身边，距离会被真心穿越，我愿意远程一万残月，呈现你喜悦。我是火焰烧起了冷冽，翻身打造温暖的世界，听你许的愿，帮你去实现，生生不息，挚爱不灭。我是蓝天驱散了云烟，只留晴空吞染了风雪，让你闻花香，为你扫落叶，生生不息，比永远更永远。爱也许不是牵手带你到终点，而是该放手送你去转泪点。我是火焰烧起了冷冽，分身打扫温暖的世界，听你许的愿，帮你去实现，生生不息，挚爱不灭。我是蓝天驱散了云烟，只留晴空吞染了风雪，让你闻花香，为你扫落叶，生生不息，比永远更永远。让你闻花香，为你扫落叶，生生不息，不见不散，不变。 浪花西游里紫霞仙子说，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我 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，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踏七彩祥云来娶我。我猜中了前头，可是我猜不中这结局。而你不是对爱情有着笃定信念的紫霞仙子，你也不是让人心存幻想的至尊宝，甚至我在想，你也根本就不是那个我能够去深爱的人。因为从一开始你就不信我们这段感情会走到以后你都看不见未来了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在一起？可笑吧，我不是输给你不爱我，只是输给你不能爱我到最后。爱我真的有那么让你为难吗？你到底在担心害怕什么？我没有让你翻山越岭，也不曾让你赴汤蹈火，只是想让你有底气的站在我身边，哪怕是站在我的身后，让我知道你在就好了。既然你做不到，我们就放过彼此好不好？我放手，真的，我让你走。朋友之间大大小小的聚餐，你不曾赴约，无论托辞的真假，我都信你。宴席上的纵情声色，人群散尽后的悲欢喜乐，你自然不必全心全意陪着我。你可以不用担心我，想来遇见你之前，我也是一个人如此生活，只是我不知道遇见你不知花光我所有的运气，还要赔上我竭尽全力换来的与你一场感情的期许。想要带你去赴的家宴，你说时间太早，的确还太早。幼童还未变成耄耋老头，我也还剩半盏青春可以为你燃烧。想要携手与你描述的未来，你说太远，我们也不过是单人房双人床的距离，天涯咫尺。我相信你是爱我的，我相信你也舍不得，只是如同歌里唱的，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你缺席我的生命太久了，姗姗来迟不说，还带着厚重的迟疑。你没勇气说出口的话，我听你说。你希望我能找到更好的人，那个更好的人不是你。你的心里有一道墙，墙里是你，墙外是我，别失望。我终究还是没能强大的，凭借一扇偶尔透出微光的窗坚持到最后。曾经我一直以为爱而不得的感情是最难过的，后来我发现不是。最让人神伤的感情是爱也爱了，得到后也拥有了，却因为对一段感情信任的缺失而提心吊胆着，将美好的时光消磨一尽，直到失去。你还爱我吗？别强撑了，我不需要愧疚，你也不需要原谅。阿芳告诉你，我是真的有想过以后，我们的以后，哪怕你笑话我不切实际，哪怕你要阻止我说下去，哪怕你听完了之后还是沉默不语，我们的房子不用很大，容得下你我还有我们的孩子，父母也能出现，冰箱里有四季的蔬菜和瓜果，沙发上有方便靠着的抱枕，阳台还有几盆绿色的小植物，最重要的是清晨醒来